请勿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老陈规把家院叫进来一问，外面何事如此喧哗呀？启禀老太爷，是吕布的女儿出嫁，嫁与何人了？袁术袁公路的公子。哎呀，老陈规一听完了，这是袁术使的叔不兼亲之计，他们两家一成亲，刘玄德威仪，刘备这脑袋就保不住了。老陈规说这叔不兼亲是怎么回事？现在不是袁术、吕布、刘备三家争斗吗？吕布和刘备联合在一块儿敌敌袁术，袁术吃不消啊，他打算呢把吕布和刘备这两个人当中比较软弱的一个吃掉，那是谁呢？就是刘备。灭了刘备之后，吕布不就孤立了吗？然后袁术啊好再打吕布。如果袁吕真的结了亲，那不就近了吗？刘备和吕布不就疏远了吗？这就叫叔不兼亲。哎，赶快给我准备车仗，我去看望吕布将军。是，外边把车给老头备好了，老头坐着车就来了。来到帅府一说求见吕布，吕布赶忙打里边接出来了。因为老陈规德高望重，年高有德，别说是吕布，谁对老头都非常尊重。让到客厅落座之后，吕布就问了，老先生今日怎么得暇出来走一走呢？ 哦，奉献将军，老夫闻将军即死，特来看望看望。 吕布吓一哆嗦，心说这叫什么词儿啊，什么话呀、啊、这是，说我听说你要死了，我到这看你一眼。哎呀，老先生您何出此言呢？吕布心说我这活着好好的，这怎么了？这是听说将军讲令爱许配袁公路的公子，国有此事。不假呀，朝王，你们结亲之日，也就是将军你丧命之时啊。 哎呀呀，吕布大吃一惊啊，我愿听老先生指教。 将军呐、啊，前者袁术派人兵发小沛去捉拿刘玄德，怕你将军助刘备之力，所以才派人来贿赂你，送来200,000户粮草。你收下粮草之后，并没有给袁公路出力呀、啊、而是兵到小沛之后辕门射戟，给两家解了和，袁术能不怀恨吗？那么他既怀恨将军，为什么又来说亲呢？他跟你结亲之后，他再去打小沛的刘玄德，恐怕将军你就不能帮忙了。一是你们两家已成亲，二你女儿在寿春那儿那就成为人质了，你要再帮着人家刘备，袁术就把你女儿杀了。这是一。第二，等袁术打了小沛灭了刘备之后，回过头来再娶将军得徐州，岂不是一桩快事啊？陈规这几句话把吕布说得有点发傻呀。哎呀呀，老先生，将军莫慌，老夫还有话呢。将军想没想过呀，袁术得传国玉玺之后，他早有称帝之野心呢、啊、私自称帝为之造反，那当然了，随便谁都想当皇上，那还了得吗？那个天下诸侯不容，酒后袁术必有灭门之祸，将军与袁术公结了亲，你怎么能逃脱得了法网啊？ 哎呀，吕布腾了一下子蹦起来了，气坏了，陈宫耽误了我的大事啊，多谢老先生指教。他立刻派大将张辽统兵三千，将我的女儿追了回来，要将韩胤一并捉回。这媒人太客气了，你看这宝媒啊，有时候吃吃喝喝的啊，又敬烟又敬酒的挺美，也有遭恨的时候。张辽赶快一声炮响，率人马出城，由半路上把小姐请回来，把韩胤捆回来了，当时就把韩胤给下狱了，蹲了小号了。吕布随后给袁术写了一封信，说你那媒人来了，把话都跟我说清楚了，我很同意这门亲事，不过现在女儿年龄很小，过些日子再说吧。他把这封不疼不痒的书信发出去之后，是准备了好多礼物来谢陈规。陈规老先生告诉吕布，你赶忙把这韩胤呢由狱里提出来，把他押送到许都。到许都那儿告袁术一状，说袁术要当皇上，要造反了，那曹孟德能让他吗？曹操一发兵，不是就把袁术给平了吗？这老头感情挺恨袁术。吕布听完这番话就犯了合计了，我把这韩胤是押到许都去好呢，还是给袁术送回去呢？干脆反正我把袁术也得罪了，这人我就先别押送了，就在这儿搁着吧。得罪了袁术，他很可能起兵来发我，那我就啊先把刘备联合好，小沛城池虽然不大，也算得是徐州一条膀臂呀。他立刻准备粮草要给刘玄德发了去，粮草还没等发出呢，有人来禀报，启禀将军，刘备在小沛市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吕布一听，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作为一个武将，哪有不招兵买马的呀？他买马好啊，可是他抢马，抢了谁的马了？把将军您的马给抢了。咱们买了500匹军马，由北边往回运，运到小沛附近，叫人家给抢去了150匹，说是一股强盗。后来我们一打听啊，那强盗为首的不是旁人，正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这下子可把吕布给气坏，玄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缺什么跟我要啊？军马呀，粮草，锣鼓帐篷我都给你，你不应该抢我呀。当时吕布点精兵20000兵发小沛，把玄德给吓得够呛。刘备一听，这怎么了？突然间怎么吕布领兵马来发小沛？无论如何也得出去见一见呢。他率领3000人马杀出城外，怕两阵一对，玄德来到阵前请问吕布，奉先兄因何领兵来发小沛？吕布破口就骂上了，大耳贼，你明知故问，你抢了我的马你不知道吗？这还是小事，今天我才认识你刘备是个忘恩负义之人，我在辕门射戟解你之尾，这才几天的功夫，你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吗？玄德一听，什么？我劫了您的马？这是哪里的事情？感情张飞呀，劫了吕布马之后，把这马单放在一个地方，刘备一点不知道。吕布一听，你还装糊涂啊？去问问你手下的还眼贼。还眼贼呀，他骂张飞呢。张翼德催马就过来了，鸣枪就取吕布。吕布往旁边一闪，叭一下用方天画戟把枪往外这么一封。胆大的张翼德，因何劫我军马？张飞冷笑了一声，嘿嘿，吕奉先，我劫你马你不愿意啊，那你占了我哥哥的徐州你怎么不说呢？吕布一听，腾一下脸就红了，休得多言，撒马过来。嘿，三将军早就要全儿的狗命。说着二马盘桓，两将打到一处，100回合不分上下。 刘备在那观阵一看呢，替三弟捏把汗，战长了能是吕布的对手吗？他吩咐赶快鸣金，嘡啷啷一棒锣响，把张飞调回阵来，退回了小沛。吕布吩咐将小沛城池围了起来，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把小沛围了个风雨不透。玄德一方面派军士严守城池，另一方面赶快回到帅府，把张飞他们都叫来，这才问这是哪儿的事，谁抢他的马了。张飞答话了，大哥，这事儿是我干的，我抢了150匹马，全放在庙里了，没告诉您。嗨嗨，你呀三弟，你动吕布的马干什么呀？咱们买得起买，买不了咱们跟他要，何必惹出这么多的麻烦来呢？快把那马都弄来吧，派个人送到大营去，跟人家吕布说点好的，叫他把兵撤了就得了。把马送到吕布大营，说了好多好话。吕布有那么点心思，想把兵撤了，陈宫不让。将军，事已至此，兵不能撤呀。咱把小沛取过来之后，杀死玄德，也算去个后患。好，九夷先生，攻城。吕布一声令下，他的军兵把小沛围住，是四面夹攻，眼看这座城池就守不住了。玄德赶忙把众将找来商议，咱们弃城而走吧。要弃城必须得杀条血路，然后才能突围，谁做这个开路的？张飞答话了，哥哥休得惊慌，小弟愿死战，就把这差事交给张飞了，让关羽断后，保着刘备的家小，杀出了小沛。吕布也不追，带人马进城安民，然后派他手下大将高顺守住小沛，自己带人马回徐州了。不说吕布了，单说玄德吧，领着这些人上哪儿去呀？无处投奔。一边走着路啊，玄德是一边埋怨张飞呀，你看你这事儿办的，守徐州你把徐州丢了，把那两个嫂嫂也陷入城中，守小沛没事，你这哎，又抢人家的马，咱们好拥有这么个地方能站住脚，现在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足之地了，这怎么办呢？一边走着一边商量着，糜竺给玄德出了个主意，主公您莫忧，我看呢，咱们上许都去投曹操得了，曹操是最恨吕布，咱们借曹操的势力可以夺回徐州，杀死吕布，您看如何呀？玄德一听，哎，也只好如此了。他们就来到了许都，把人马扎到城外，然后玄德带着关羽张飞来拜见曹孟德。曹操一听非常高兴，刘备来投，哈哈，刘备乃当代之英雄也，是我之兄弟，他吩咐人来大开辕门，鼓耀齐鸣，列队相迎。刘玄德来到曹操的府中，曹操是设宴款待，这顿酒喝得很高兴。酒席筵前，刘备就把吕布怎么占领徐州的事情说了说，曹操还给刘备解说了几句，先帝不必挂怀，呵，称兄道弟，曹操这胆子够大的。怎么说他胆大呢？上一次吕布不是管刘备叫了一回兄弟，张飞差点跟他拼了命吗？这回曹操又跟他论开兄弟了，幸亏这位张三爷没在跟前。曹操告诉刘备，你不必担心，吕布啊，怀有虎狼之心，这个人素无信义，有时候我呀会协助你一臂之力，咱们共灭吕布吕奉先。刘备听着挺高兴，欢宴而散。曹操把刘备送走之后，正在屋里喝茶，忽然间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他的谋士荀彧。曹操一看，荀先生，你有事吗？主公啊，今天我看您待刘备不薄呀。 应该厚待他。哎呀，主公，刘备乃当今一位了不得的英雄啊，咱们抓还抓不到他呢，杀还杀不了他呢，今天他自己来投，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主公您宜早图之，就是说此人留不得，您得把他杀了。 好、啊。 曹操听到这儿一愣，他手捻着胡须看着荀彧，半晌无言。荀彧心想，我说的这话主公听进去了没有？怎么看着我不说话呀？荀彧明白了，我家主公是个深谋远虑的人，可能这个事情他已经想过了，我多余提醒他不能吧，也许是我提醒他之后他正在思考我说的这些话，也未可知，我不要在这儿打扰了。荀彧想到这儿悄悄地退出去了。曹操从打这个座位上站起来，他就在屋里头来回走柳，背着手他走了这么几趟，他在想荀彧这话。这时候又有脚步声来，跟着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呢？是郭嘉郭奉孝。郭嘉进来一看，曹丞相正在想什么心事，他不想打扰了，转身要走。奉孝，请留步。哦，还没看见人，曹操就知道谁来了，他对他手下的谋士那是了如指掌，非常熟悉，像反手官文一样，谁什么脾气谁什么秉性，谁爱吃咸谁爱吃淡，走路的声音他一听就能听出来。郭嘉赶忙站住，奉孝啊，你来的正好，我有事要问你。曹操就把刚才荀彧跟他说的那几句话跟郭嘉说，你看这事该怎么办。郭奉孝听到这行打了个愣神，哎呀，主公这可使不得呀，主公您若想平定天下，为百姓除害，必须是广揽天下的英雄俊杰以及能人志士，主公你一向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既是这样还怕招揽不到人才呢。刘备是个天下出了名的英雄好汉，现在他走投无路了，来投我们，您要是把他杀了，那就落一个不能容人的坏名声，天下有能力的智谋之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谁还愿意到您这儿来？如果这些贤士都不来投，主公啊，你依靠谁来平定天下？这件事关系重大，望主公您是三思而行。郭嘉这番话是向着刘备吗？他一点儿都没向着刘备，他这完全是为了曹操，为曹操成其霸业。他那意思是，你先把刘备收下，等您霸业将成再杀他不迟。多厉害，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曹操的心肠。奉孝所言极是，这几句话是正合老夫之意。曹操就不听荀彧的了，听了郭嘉的解劝，他是重重的款待刘玄德呀，把玄德家小也做了安排，而且每个人都有些赏赐。随后他奏明天子，封刘备为豫州牧，给了刘备3000人马，粮食1000000斛，一斛5斗，给了这么多的粮草，这么多的军兵干什么呢？他让刘备你先行一步，兵进小沛再取徐州，随后我助你一臂之力，你前脚一走，我是随后发兵，你我携起手来取徐州，共灭吕布。玄德非常感激，他三声炮响点齐人马，刘备带着兵走了。玄德刚走，曹操马上点人马收拾辎重， 也要起兵。恰恰就在这时，刘兴探马来报，张继由关中统帅人马想兵进许都来劫驾，可是不幸走到半路上中了暗箭，张继死了。他侄儿张秀把他的军权接过来，用贾诩为谋士，要继承叔侄，也要进许都来。这还了得，如今张秀已经兵屯宛城，是虎视眈眈呐。曹操还能走吗？他要去徐州，这许都空虚可怎么办？他立即找来谋士，这么一商议，荀彧给出了个主意，说这么办吧，您写一封书信呢，给吕布安抚安抚他，让他跟刘备和好，先把他稳住，咱们先去取宛城灭张绣，回过头来再打吕布不迟。曹操一听妙计，他当即派王泽拿着一封密书，带着礼品到徐州安抚吕奉先，然后自己点齐精兵15万，派夏侯惇为先锋，领着3万青州兵是兵发宛城。曹孟德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兵屯御水，刘兴探马飞奔进了宛城。张绣一听大吃了一惊，他就要列队迎敌，他手下的谋士贾诩一看，哎呀，将军且慢，曹孟德来势汹汹，不可力敌呀。张绣一愣，他以为贾诩是害怕了，自己一端详，贾诩的面目上并没带出来什么丝毫的畏惧之色，那为何拦阻呢？先生，以您之见，难道说我们坐以待毙不成吗？我们不出去打，等着曹操把宛城包围了？不，将军，以我之见，咱们可以投降曹操。张绣听这火了，唰一下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贾诩知道他不高兴了，将军息怒，听我一言。他吩咐左右退下，他悄悄地跟张绣说了这么几句。张绣笑，哦，多谢先生教，这个主意可太高了。贾诩给他出个什么主意？你以为我让你真心投降啊？你先假意降他呀，取得曹操信任之后，他把兵也给补充了，粮草也给发了，他前脚走，咱们兜着他后边打，这不一样吗？何必这么硬碰硬呢？那就有烦先生您去一趟吧，我当然愿往。贾诩辞别张绣就奔曹营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豫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8月12号起，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特别推出九门内外，畅谈老北京的生动历史，敬请关注。 我是歌手老狼， 才想起同桌的你，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了。 是的，手机尾号5846771935210891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 嗯， 那都表示啊，这15块钱一根的野生海参真不是多大钱，关键是呢，海参的营养可不是所有食材都能够提供的。 对， 一点没错啊，这每100克的鲜芋仙野生海参当中呢，光氨基酸的含量就高达了53.6克，这咬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营养，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花699元订购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就送给您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贾诩辞别张绣就奔曹营来，来到曹营一见这位曹丞相，曹操是趾高气扬，干嘛？张绣跟我一仗未见，先派来这么一个文墨书生见我，这是何意？当他一见贾诩的时候，嗯，曹操心里一愣，看贾诩气度不凡呢、啊、而且是谈吐文雅，坐在那几句话就把曹操给说住了。他说是张绣将军派他来是来请降的，那曹操当然愿意了，这得省去多少麻烦呢、啊、既不损兵也不折将，收这么一位大将张绣，我听说此人武艺很高啊。曹操当即就答应了，并且他想把贾诩留在自己的身边做他的谋士。贾诩微笑给他施了一礼，我多谢丞相的厚意，我不能在你这儿，因为过去我随过李傕，做过很多错事，得罪了天下的百姓，于心很不安，我本想退隐，多蒙张绣将军的器重，他待我不错，我不能弃他去投别人，请丞相原谅。哦，那我就不多留了，以后想跟先生多多请教。贾诩客气了几句离开曹营，回来跟张绣这么一说，张绣当即报之令旗令箭，就来到曹营请降，立刻把人马也都带过来了，把曹操给接进了宛城。曹操告诉夏侯惇等把这营寨扎到宛城外一连10多里，好气魄好威风啊。张绣待曹操不错，是每日设宴款待，曹操待这位张将军也不薄，是以九礼相还呢。曹操心里一阵犯合计，他合计什么呀？这张绣想我是真的是假的呀？你说他假的吧，他可把兵马都带过来，你说他是真的呀，我看他怎么有点敬鬼神而远之啊，他跟我总客气，客气的曹操有点发毛。曹操本来疑心就大了。有一天下午啊，曹操带着他的儿子曹昂和侄儿曹安民在街上散步，他一看这个宛城这地方还真不小，可就是很冷清，那个买卖铺户啊大多都关着门上着板儿，街上行人也很稀少，这是怎么回事啊？曹安民还纳闷呢，大概是啊让兵荒马乱给闹的，这一打仗把老百姓都吓坏了，可也没打呀，曹丞相的人马一来张将军就降了，应该说这得是万民庆贺的事儿，怎么这么萧条呢？爷儿几个正在街上走着，忽然从对面叫，嘟噜，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来了一辆便车，这车门口上挂着这么一个半截纱帘，在这车里边坐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接着这纱帘啊，这太阳正好是西照，哎，正得瞧，看得很清楚。曹操就看了两眼，这车就过去了。车走过去好远一段路了，曹操回过头来还往那车的方向那儿看，恰恰就在这时候，车里边坐着的这个女子也挑开车帘探出身子来，正看曹操。曹操微然一笑，四目相对，眉目有情。在曹操身后跟着这几个武士以及他儿子曹昂，谁都没看出来，只有曹安民留了个心眼儿。等他们回到了府里之后啊，曹安民就问曹操：“叔叔，今天您走的路上看没看见那辆车上坐着的那个女子？”曹操的心一动，看见了。安民，你问这个干什么呀？叔叔，您知道那是谁家的女子啊？谁家的？我没打听过。她是张绣将军的神母，张继的夫人。哦，曹操也没太介意，只是点了点头。曹安民上前一步，看屋里头没有人，叔叔，您是不是挺喜欢这个女子？ 你这是何意？ 那没关系，您喜欢我就把她接来，陪您喝喝酒。她是一个寡居，这有什么要紧呢？ 这个 曹操一听可也是，他也没太理会。曹安民派人就把这位邹氏给请来了。这邹氏一见曹丞相是一见钟情，赶紧走的路上他就看见曹孟德了。不单是走路上，曹操发兵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而且是久仰这位曹操的大名。二位一见面都挺热情，摆上酒菜就喝上了，越喝越高兴，天也晚了，曹操就把这位邹氏给留在府里了。过了几天呢，这邹氏有点担心。担什么心呢？这离张绣太近了，这要让我侄子知道喽，这多不好啊。就跟曹操一说，曹丞相一听，夫人不必担忧，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明日我接夫人到营中去住，也就是那地方逍遥自在，谁也管不着。第二天一早，曹操就把邹氏接到大营来。他每天与邹氏在大帐上寻欢作乐，他让他的大将军典韦守住了大帐的辕门，没有我的将令，谁也不许进帐。纸里包不住火呀，你瞧那别的事儿啊，很少有人知道，是关乎这方面的事儿传得快着的呢。这人也怪，一沾这方面的事儿他很敏感。有人就告诉张绣了，张绣这么一听，怎么着？这可真是欺人太甚呢、张绣啊，这些日子就憋着这口气。他听了贾诩先生的话，我假意应酬应酬曹操就得了。他以为曹操住个三天五日的就走了，感情他住在这儿不走了，整天自己还得接他送他，摆酒款待。张绣早就腻了，不但那个，他总觉得背后有人讲究他。你看咱们张绣将军那么大的本事，一见人曹丞相一枪一刀都没动，立刻降了人家了。哎呀，真是人熊熊一个，是将熊熊一窝。这哎，他好像听见人家这么讲究，其实还真没人讲究的。张绣就觉着在人前呢矮了那么一块，现在他又一听这个事儿，这不是火上浇油吗？这不是腾的下子他就蹦起来，立刻把贾诩先生请来，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这曹操太不像话了，我这么恭维他，他霸占了我的神母，我不杀他还等待何时啊？别着急。贾诩摆了摆手，看看左右无人，将军，这事好办，您不用生这么大的气，如此这般，您这么办， 我看大事可就，曹操可擒。嗯，先生言之有理。第二天，张绣亲自来见曹操。曹操刚把酒菜摆上，一听说谁，张绣来见，他赶忙冲邹氏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回避回避。邹氏连忙进了寝帐，他把酒席也撤下，把张绣接进来了，问张绣找他什么事情。张绣就说：“我带了一些人马投降您呢，可是这些人马这么混杂着住着不行，怎么办呢？我得把他们归拢归拢，因为这些人不断的逃跑，我怕丞相您有什么想法。”嗨，曹操一听，这我有什么想法？你整顿军马这是好事啊！行，把你的人马都调到一起去吧。哎，多谢丞相。张绣强忍着胸中的怒气，脸上那笑也是皮笑肉不笑。曹操每次观察人呢，还都观察得挺准确，这回啊，他没看出来。其实曹操是没心思看，他光惦记那位邹氏了。张绣把人马都集中到一起了，兵分了四路，都准备好了，要动手还不行。怎么回事？都知道曹操在大帐前呢，把着辕门那员大将典韦非常厉害，两榜神力过人，此人有万将不敌之勇，手使一对短大青铜戟，重80斤沉呢、啊。那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真就像拿个玩物似的，谁能敌得了这个人呢？贾诩想了想，嗯，将军您不要慌，我知道最近典韦呀，和咱们的大帐下有一员偏将交了朋友了，谁呀？胡车，我可以跟他说说。张绣一听，你跟他说些什么呀？我让胡车呀，到典韦那儿去一趟，他最厉害的不是那对戟吗？把他那对戟给他拿出来，也就是说偷出来。那典韦还有什么降人之处啊？啊，此计甚好，先生快快去办。贾诩就告诉胡车，胡车就找典韦去了。典韦还挺喜欢胡车这人，他说他直爽，而且胡车说是一个怪人。怎么是怪人？说他那两条腿是日行800，一天能跑700-800里地，而且两臂有几百斤的履历。典韦高兴这样的人物，一见面两个人就很投脾气，经常在一块喝酒。今儿胡车来找他，俩人又喝上了。胡车今天喝得特别畅快呀，而且这喝的是酩酊大醉，哇哇直吐。典韦高兴了，朋友既然喝得这样，我哪能不喝醉？那我要不喝醉了也对不起朋友，您倒少喝呀。咕嘟咕嘟，他也大醉了，醉得人事不醒。两个人好，一边一个躺在这会儿，稀呼噜像打雷似的全睡了。这时候曹操在中军帐也正在和邹氏那儿喝酒呢，忽然间他听营中一阵大乱，曹操就问了一声：哦，外面何事喧哗？启禀丞相，是张绣领兵巡营。哦，好，曹操没介意，心说张绣还行啊，我跟他婶子在大帐这儿喝酒，他还忠心保国的为我巡营呢，让他巡吧。又过了一会儿，又乱起来了，不但乱起来，而且还着了火了。有人来禀报丞相，说营中火起。哎，慌些什么？云营着把火算什么事儿？赶快扑灭不就得了吗？扑不灭了，这火是越着越大呀。不单那个，就听咚咚咚，战鼓如雷，这怎么回事啊？紧跟着一声喊杀呀，是惊天动地。曹操一看不好，邹氏也吓得面无人色了，猛得告诉夫人莫慌，帐前有典韦将军把守，是万无一失。确实是这么回事，可这位典韦将军醉了，那军校赶忙跑进来禀报他，张绣反了，带人马已经杀到了辕门， 将军快醒，将军快醒。他翻了个身又睡了。哎呀，把他拉起来不行吗？拉不动他呀，他体大身沉呢。可是典韦虽然醉成这样，他心里不是一点都不明白。忽然间这时候他听见了辕门外边有动静，他也很警觉。可是酒这个东西太厉害了，酒不醉人人自醉嘛，是头沉腿飘啊，光明白不行，喝醉了的十个有八个心里头清楚，但是腿打飘。不对，典韦一咕噜声由打床上就坐起来，他瞪起双睛来侧耳这么一听，原本有喊杀声，啊他一脚就把禀报这军校给踹门外边去了。他伸手就摸双戟，戟不见了，啊啊啊！他转过脸来再看那胡车，也踪影皆无了。哎呀，典韦明白了，我上当了，胡车醉酒是假的，我是真的呀。他一个箭步由打大帐里闯出来了，来到外边举目这么一看，辕门外灯笼火把亮子，如从照如薄昼似的一般，那喊杀声不绝，人马已经快到辕门了。典韦这么一着急，蹭蹭由打两个军校的肋下拔出两口单刀来，他就杀上前去了。疯人就杀，女人就砍，嘁嘁嘁嘁嘁嘁，一会儿的功夫，这两把刀的刀刃呢、啊、全卷了。哎呦，把典韦急得这使不上劲，那双戟一举那是什么劲头、啊、他称手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那手巧不入家是妙，他把这两把短刀就扔了，啊！怒吼一声，伸手抓起两个军卒来，他用活人打活人，啪嗒啪嗒啪嗒啪嗒，给打死了好几十。只有典韦一个人赤手空拳把住辕门，那些人哪休想进得一步，让他杀的是步步倒退。这可怎么办呢？干脆咱们用乱箭攒他吧，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随地一阵当的声，乱箭齐发，砰砰砰砰砰砰。哎呀，典韦是身中数箭，他一声也不哼啊，可是时间一长就支持不住了。大将典韦喊叫一声，口吐鲜血，噗噗，躺在了血泊之中，当时毙了命。虽然这人死了，躺在那地方说目下钟点足有五分钟，没有一个人敢解典韦身边过，你说厉害不厉害吧，死这么长时间还那么大的威风呢。幸亏典韦堵住了辕门，这才给曹操腾出空隙。他乘胜一匹骏马叫绝影，也就是大宛马呀，逃出了营中，带着他的儿子侄子还有邹氏。可怜呐，他侄子曹安民与邹氏死于乱军之中，曹操败到了御水。这御水也叫白河呀，它出源于河南省嵩县西南，往东南流淌，经过南诏、南阳、新野几个县，流入湖北省的襄阳地界，进入汉水。这河挺宽，当曹操拜到御水河边，就听一声弓弦响，噔啪噗，哎呀，曹操左臂中了一箭。他低头再看胯下的大宛马，哎呀，这马感情已经中了十几箭了，怨不得这马一边跑一边长鸣呢。曹操有点心疼啊，哗，他催动坐骑，趟着河水往对岸跑，刚跑到对岸岸边这儿，叫他大步，又飞来一箭，正中这绝影马的左目。这马一撂蹶子，腾咵嚓，就把这位曹丞相给摔在了平川。曹操这一落马，他儿子曹安赶快过来把他父亲扶起来，把自己的战马让与他父亲，让他父亲赶快催马加鞭。可怜曹安死在乱军中，被人家给剁为肉酱。曹操在半路上

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酒尽杯欢离合，寄给远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老师， 哎， 最近呢我们在这两天的节目重点讲了一些有关脾这方面的中医基础知识。 没错。 大家呢对脾在人体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脾的功能就是脾主运化的功能，也就是说脾主运化的功能失调了，就是脾不好好正常的工作了。 哎，没错。 哎，它会影响到上焦的心和肺。 对。 也会影响到下焦的肝和肾。 对。你看咱们讲的都是具体的啊，讲到脾，那我们讲到湿，是不是？ 对。 讲到呢人疲劳啊、无力啊、事物啊、四肢困乏呀、有前劲儿没后劲儿啊，他知道这症状，因为他自己有感受，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要从这个症状给大家说，大家都赶紧就对号入座。 就是说您在讲这个基础知识的时候，结合这个例证结合的比较好。 你比如说我在医院给培训那个赤脚医生的时候，他都带着实际问题，临床出现什么病症，然后你分析什么原因，从这病症，然后呢病后群症型啊，然后渗透点呢理论，是吧？这样呢对于实践的技能他有了个提高。 对 啊，对于发生这种病的病理病机他明白了。另外呢从宏观上，从理论上，这不理论联系实际吗？ 是，就是结合的好。 实际上咱们是啊，实际联系理论，是倒着那么走，所以大家听起来，因为它特别实际。 对。 啊，就是跟自己的对号入座了。 是。 而且咱教的这些方法也特别实用，最终他照着这方法呢，又见到实效。确实现在啊，时间比较紧，那我们呢，只能啊说拿出一个精力来，集中啊在我们现在讲的，讲深了，讲透了，而且特别是紧密的联系季节啊、气候啊。咱们这些东西都是甩干的，很少有虚的东西，是不是？ 也就是我们大家容易接受的。 哎，对， 嗯， 它能够对号入座。 对， 咱们现在讲脾，正好这个季节它对应脾，而且脾不好的现在就出现了很多的难受。 对， 哎，你正好讲这个， 它正好它容易记住。 您三结合结合好，结合季节，结合理论，结合实际。 实际上咱什么呢、嗯、咱从实践走过来的，但是呢实践的人呢他又讲不了什么呢更多的理论，那怎么能够做一个又有实践啊，有丰富的实践的这个体会和经验，然后呢有机的进行结合，通过这个结合咱们有效的提高大家的健康意识，从中医的角度来认识我们人是一个整体、 嗯、 来认识人这个五脏六腑去养生啊， 对， 是这样 非常适合我们的老百姓。 哎，对，所以这样呢可能大家比较耐听一点，不过这东西是什么呢，这东西在不断的揣摩，因为每天大家都说了哎呀最爱听了啊，我们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精神的食粮，你说那么多人在注意听，是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上啊特别精彩的，是吧， 是 这样你才能对得起大家、 嗯、 你看拿出的时间拿出的精力，有的还做笔记，这个什么事儿啊都要认真一点，本身啊在给大家上经典的东西的时候，对我本身第一是复习重温，在重温上进一步啊来去揣摩，有些东西在遇到问题你还得回到这个基础，你比如说就是半身不遂又跟脾有关系，半身不遂有两种，连包括哮喘的大家去看，一种端尖的， 嗯， 哮喘有端尖的， 有 半身不遂有痉挛的， 对， 是不是， 嗯， 好了这两种咱不说，肩膀下垂的， 下垂的 胳膊往上耷了的， 对 啊，就是这个肩关节掉了的， 有， 这都属于是吧脾气不正， 嗯， 你看，所以你看啊，咱们昨天前天咱们说了很多脾不好的临床症状， 嗯， 现象， 那请您在今后的节目再给我们把这有关脾这一方面的知识再讲深了讲透了， 那太多了，你比如我这今天咱说的这个， 嗯， 包括半身不遂他这肩膀耷了的， 嗯， 是吧，有的你看一看耷了伸进一个手指头去了， 对 啊，是不是， 嗯， 人以为他胳膊受伤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脾气不盛，而且这个耷了肩膀的啊，和这个掉的这个啊，和走道拖这个腿走的， 对， 这叫迟缓型的，咱们不把这个中风分成了痉挛型和迟缓 型，迟缓型 痉挛型的就是从肝揉肝， 这个迟缓型的应该从脾上调， 说的就是这话，所以你看的都是啊，你出去特别是早晨有时候这些中风患者啊，一到那个点儿、啊、都奔公园去了，啊，一看一道风景线， 对，但是还是不一样。 对， 嗯， 一个是你看咱们走道，你细看，你又看了整体上啊，都是一把手，是吧？你细看每一个人的都不紧张， 嗯，从腿上就能观出来， 啊、胳膊上都 能，嗯，你看有的是拖着腿走，您刚说的，有的是腿画圈走的， 对，画圈颠点儿嘛，这就说呢，是吧？这个都得需要辨证实， 嗯， 一种药它不可能。啊，什么类型都治。 对， 你刚才说的对了，应该呢用脾治，大量的什么用黄芪，这样就行了。你做百会，是不是？ 对。 再说细了，啊，你去观察生活中，有的人就想往高处做，你去细心观察。 对。 有的人就想往矮处做。 有的人喜欢坐高凳子，有的人喜欢坐小矮凳子。 好了， 嗯， 这是一种现象。 对，还真发现了。嗯。 你再看睡觉。 嗯。 有的人睡觉的时候往上窜，有的人呢睡觉往下， 是的， 往下溜， 嗯，那是什么原因呢李老师， 往上窜的都是肝、 哦、 肝气啊肝阳啊，往下窜的是吧，往下蹲着舒服的那都是脾气不正、 嗯、 哎呦说细了那就多了，这我跟你讲这个啊，你去看书去没有啊， 是的， 哎没有， 嗯， 但中医就是你要悟，为什么老说悟呢， 可是我们听您的讲课就不用悟了，因为您每讲一个理论的时候它都结合实际结合一些例证，我们一听就明白了， 你像我说的那个啊，这个加肉盐 对 往肉口里啊，你去查去，没有说是肝脾不和，没有， 是 啊，止外翻也没有， 嗯， 东西说怎么来了你去悟，是吧，你悟明白了这个道理，是吧， 嗯， 那你就可以把中医继续发展，而且结合现代人的现代病，你必须这样发展，你比如说还结合着脾，你这脾说不完啊，你比如 说 咱们常见的一个、 嗯、 最常见的三关病啊，咱们都讲完了，肩周炎咱没说， 嗯 啊，对不对， 对 啊，肩周炎是什么病啊， 也是脾气不生的。 这话就说对了。为什么叫五十间？你去分析，是吧？五十间，人过四十天 天过五， 对不对？哎、就说明他的阳气 动力不足 了。 嗯， 这时候呢，你本身这是一个大势所趋了。 嗯， 再加上你自己啊过力受风， 是 啊，外邪趁虚而入。 嗯， 他为什么定为五十间？他也是根据这个自然现象，啊，摸索出来一个自然规律。实际上呢，你再治风湿，疏通经络呀，活气血的前提下，你加一点健脾生阳的， 嗯， 你看看，它就快了，是吧？这是用中药，是吧？是不是这个肩周炎？你看跟脾也有关系。 对， 肩周炎很多呀。 是， 是不是？啊，你再说说，哎呀，我这胳膊，是吧？手风啊，着力，有一个啊，去想到哦，由于四十过后阳气下降，西阳嘛， 嗯， 然后再过十年就很容易得这肩周炎，他不会想到， 想不到。 咱再说一个常见的，个别的咱一点就，咱多说点这个临床啊，是吧？ 嗯，多说一点临床常见的一些多发病， 哎，让大家明白哦，你得了这病，哎，你要了解， 对， 你有知情权呀、啊，是不 是？ 是，哎，那有的人就迷迷糊糊得病。迷糊花钱，迷糊吃药，吃半天了不好，他没明白这个道理。 对，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得病，我们得病的根本源在哪里。 对，咱们再说一个，比如说这个慢性咽炎，慢性咽炎咱讲的是什么？都吃下火药， 错误， 是不是？ 嗯， 错误啊！从这个《伤寒》看来就讲了，气、痰，哎，它是这样的，因为痰是什么呀？ 嗯，痰不就湿吗？ 就是啊。你这个湿说明有什么功能出问题？ 脾的运化功能， 这不就完了吗？ 嗯， 凡是带湿的，它不是寒吗？是不是？ 对， 寒痰的，所以你再吃下火药，它能好吗？你吃哪味它也不会好， 它没有对症啊。 除非你这慢性咽炎是什么红肿痛， 嗯， 这时候你吃消炎药和下火药，那就管事儿了。 对， 实际上呢，现在临床上是吧，有多少真正属于湿热的？ 嗯， 是吧？ 一般那个就是急性咽炎。 哎、 嗯， 对不对？就十个里顶多有一两个，哎呦，这阵嗓子疼了，咽喉吞咽不利了，啊，老是有异物感嘛。所以你看，这也是常见的。 嗯， 啊，这个病我说的都多了。还有这个胖人多湿，是不是？ 对。 哎、啊，这就是脾啊！你看，有的人在说句话，哎，你那么胖，你是吧？ 你少吃点。 你看他回答什么？少吃点，我喝口水都胖， 嗯， 是不是这样？ 对， 啊，这什么原因？这你破坏了，喝呢已经致使脾的运化功能降低了， 嗯， 这不就道理在这儿了？你看那瘦的，这人瘦瘦巴巴还挺有劲儿，什么意思、啊？ 对， 动作也灵活， 嗯， 干什么也麻利快， 是普遍反应。你这么胖肯定身体好，这个胖人并不一定身体好。 是不是这意思啊？ 嗯， 你比如说他要能吃还不长肉， 对， 是吧？这叫什么？你从中医角度啊，叫活化 石。活化石， 它消耗了， 嗯， 哎，它化了，是不是？哎，它这个呢，你脾，你看我们总提到这个阳，提到脾阳最次的是什么？吃嘛拉嘛，那就是顽固不化。就说呢，坐在那个炉子上，炉上没有火， 嗯， 是吧？你水泡着完之后，还是一个粒儿。 对， 是不是这意思？ 对，明白。 所以说他没有阳气，他烧不起来这火。 嗯， 啊，喝着呢没开。 对， 啊，经常有上年纪的坐了，他回去干别的，啊，回来等着一看熟了嘛，哎呦，米是米，水是水，哎呦，忘了开了，这叫顽固不化。 嗯， 所以实际上我们用这个例子呢来比喻什么呢？人这个阳气，这个脾阳，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道理，而且告诉大家。为什么在夏天时候啊要通阳啊要养阳要护阳，千万不能上阳。 嗯， 这回明白什么意思了？ 明白了，也就是说夏季养阳和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就对了，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哦，原来如此。 为什么前一阶段要我们养阳啊、通阳啊、助阳啊、补阳啊？ 你先告诉他， 嗯， 强调这个啊，然后你告诉他怎么去怎么做。哦，到养生堂抓紧时间拔罐子贴贴儿， 嗯， 是不是啊？告诉他少吃凉的， 对 啊，少受寒。你先把这该做的你给他说，是吧？然后你翻过来再给他讲道理，明白这意思吧？ 嗯， 啊，那这哦，大家就明白了。啊，他做的理解的深，理解的透，那做的积极就主动。啊，什么事儿是吧？你着急，因为这姜皮这个时间很短。你看现在天气很热，说凉马上凉，大冬凉了吧？ 对， 他就感觉到哎呦，秋天来了， 嗯， 是不是？你看咱们天津、北京还在热的，还在热了吧？又闷又热， 是， 实际上就到了高峰。 嗯， 到了高峰，一下山那就快了，是不是？你看上山容易，它要往下滑的时候， 嗯， 啊，刷下的那就坐滑梯了，突然就感觉到哟，秋天来了。所以呢，为什么告诉大家抓紧，就是这意思。 对， 有一个兰花的朋友就讲，我们听着。啊，听着，这个夏天要养羊，不要伤羊，怎么就会伤羊？哎，提了那个问题。 嗯， 啊，我们说讲了，怎么还问这个问题啊？ 对， 你要再问问题，夏天都过了，是不是？你都不知道怎么伤羊，那肯定可能不经不意的就伤了，是吧？不要贪凉，是吧？不要吃过凉的，是吧？那就一热一凉就容易得病，但是它的趋向呢？ 嗯， 啊，它是必然发展的趋向。 对， 啊，是不是？所以就跟大家说了，我们讲这个脾阳，特别举这个例子， 嗯， 啊，为什么顽固不化？就是脾阳不能伤，是吧？你伤了以后，你会发胖， 嗯， 啊，你看很多的人，啊，要注意胖人，要记住他胖有几个原因， 嗯， 一定要搞清楚你自己的胖是怎么什么原因。有的人说，哎，他就是吃的，对，吃的是没错，是吧？除了吃的呢？身体细化，每个人情况还不尽相同， 嗯， 是吧？这个主旋律是对的啊。你比如说截然度旺有几个胖子， 对， 这话就说对。那么都是吃了吗？是不是？那就现在有人说我不吃了， 嗯， 我喝口水都胖，什么原因？没人给他解释，他的运化功能完了，就你曾经把它破坏了，破坏以后它降低了，你没去调理它，说你喝口水还等着。是不是这意思？ 是， 所以你最终想达到一个， 要不人就说胖人多湿，就体内的湿多 啊。所以在这些问题来说，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跟大家讲，为什么今天胖了要讲胖子，胖子和脾有关系，而且在中国来说是两亿，所以如果这两亿个胖子能够把我们今天的节目明白了，这不就好了，是吧？他就不会单纯的去减肥去了，他也不会通过减完肥之后他会反弹呢。 嗯，你看李老师，您讲到胖人多湿，是不是在这个季节，这个肥胖的病人好好的调理？ 正是啊，难得的一个机遇。 嗯、 我们不说了吗？你这段又容易受湿，又容易排湿。 嗯，那我们胖子的人，就是在这个季节怎么去调理呢？您能给讲一讲？ 那你要吃清淡的， 嗯， 是吧？那你要重点推肚子，做下水道啊。 哦。 啊，是不是？啊，你说我没时间，你赶紧喝点什么？啊。喝点草决明啊， 嗯， 那大便可喝完之后可痛快了，又明目又降脂，是吧？啊，是这样， 也就是抓住这个好机，就是这个湿度大的这个季节调理这个脾，还是重点是调理脾。 对， 嗯， 所以说你跟减肥的人呢，你去说，他们真正减了半天，你看咱从来不用减肥这词儿，健康自然法能美肤美容，还有什么 瘦身？ 瘦身，为什么？就是有区别于现在外边这种减肥， 嗯， 是吧？我们把它区别了。我们这个瘦身是因为什么？排除了体内垃圾， 嗯， 是吧？ 它是自然的。 哎，在排除垃圾的时候，你天天推肚就增强了脾胃的功能， 嗯。 所以现在有些人，你看，健康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这个，我现在啊瘦了几十斤，有的三五十斤，有的五六十斤。” 对。 哎呀，我照样能吃，啊，也不再胖了。啊，这为什么达到了这个目的，大家就觉得有些， 我们增强了这个脾的功能，加大了它的运化水湿的工作， 它还会胖吗？ 对， 它也吃得香了，吃得比原先还多了，而且身体还不胖。 对，它及时的把这些废物给它运化排泄出去。 对，这回清楚了吧？ 清楚了， 这个问题要清楚了，能够使中国两亿个胖子明白这个道理，我可真不容易，那就我们在这方面 那就真正的做了这么一点点工作。 我觉得光明白不行，还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赶紧去做。 这些东西在于大家认识吧，对于一个认识的过程。 好，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 哎，在吗？ 哎， 您 老师，您老师你好。 哎， 我是通州的。 哦， 我们这个全副武装吧。 好。 然后这几年以来呢，泡脚坚持的最好，推肚子坚持的最好。原来的毛病不少，我捡重要的跟你说一下吧啊。原来这个心脏到每天的半夜呢，有心悸就悸醒来了，不疼不痒的，但是很难受。这个现象这五年以来再没犯过。另外呢，我的那个亲属那个受益比我还好。我的二哥是70多岁的人了。3年以前我把他领到北京来，和我们一起泡脚、推肚子、梳头、喝茶。这个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他排毒排得很厉害，黑色的大便排得一池子一那个便池的。到临走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月左右，头上原来是一根汗毛都没长，就是红红的光光的那个头。 省了6块钱了。 临走的时候呢，头发长出了那密密麻麻的一层子，就当然细一点。可是到老家以后一个月。 哎呦。 一个月不到的时候就出来了。 真够快的，70多岁的人了。 对， 他光头光了多少年了？ 光了7、8年了吧，我问了一下。他呢坚持的比较好，回老家以后我担心他坚持不了。但是那个推肚子、干梳头、泡脚坚持的很好。今年我4、5月份见了一面的话，我二哥的一头头发长得很好。 哎呦， 还都是黑发。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自然发确实厉害。的确可贵啊，给我们带来了好多福音。我们认种了以后，我们试，首先是这么试，试着好了以后，周围的亲属朋友们，那个老乡们都是这个同龄人了，都有好多毛病。我们试出效果以后，都告诉他们，也给他们买了茶、书、那个枕头。给大家都宣传了一下吧，也想让他们得到那个健康呗。李老师，就是我身上的那个效果，就是这个心悸的效果没有了。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原来呢每年都有在冬季那个气管炎犯了，都要吊针1次到2次，每年都是这样。到现在这5年了，一次都没吊过针。 你有多少年气管炎？ 气管炎是从上中学的时候查出来的。原来小嘛，马马虎不知道不懂，上中学的那个体检检出来的。 那是20多岁。 对。 现 在68岁了嘛。 68了。也半个世纪多了。 对对，就是这个现象没有了，心悸的现象也没有了，再也没有犯过。 一个心脏，一个肺部，是吧？呼吸系统。 对对，这是现在我。 还有什么问题呢？ 还有一点问题，就是我这个自汗现象特严重，大汗淋漓到夏天。那个吃一口饭喝一口水都要流大一身汗。这个呢，我听咱们反馈的时候就说那个傅小妹喝上比较好。这个傅小妹从药店买来以后，需要不需要炒或者煮？我把它现在还放着不敢喝，因为听到的不一样。 它就煮嘛。 煮啊。 煮完就喝那水吧。 每天早上煮完以后一直喝一天，第二天再煮完，改天就得换一次新的，是吧？ 对了。 一次大概喝多少？谢谢。 喝的是最少的了。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